无法做到思念不变，然而陪着你，犹如陪着我，仿似呼吸大自然。而每当我要失眠，才会梦想朝夕相见。原来唯独你，才能容纳彼此缺点。难道要到了撑不下去，才发现做得不对？难道要你我都七十岁，才发现爱惜谁？时光不早，为何仍找不到？谁令我一生不枯燥？时光不早，为何仍想不到？其实你我为对方自豪，今天总算已知道，即使当生命太虚无，原来尚有感情不老。情投入去，不太开心又为何？而你比我更加傻，缘与份都不断出错，情长流浪过，为何从未开花结果？难道要到了撑不下去，才发现做得不对？难道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爱 Muse， 爱 Muse，Love Muse。 我们大房山也有 Muse 酒吧了，去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畅饮一个月。抢卡订座热线：微信同步15001118999，15001118999。 Muse 就在金桥国际底商。

听到这首歌来自183 Club 的《甜蜜约定》，这个歌真的像歌名一样哈，他们的声音是既甜又温暖哈，他们是一个组合，还记得当年的明道吗？明道就是这个组合里面的哈，还记得那个时候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叫《王子变青蛙》，这个歌出自哪一部电视剧我已经忘记了哈，如果有知道的听众可以来在直播间和我互动，来告诉我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歌曲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周艳红的《偷心贼》。 你说这只是场误会，其实你并不是爱谁，只是怕我太寂寞了，所以给我温暖的依偎。我想我还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还可以把爱收回，却事与愿违，深陷了重围，心一碰就会碎。你太坏了，我怎么这么卑微，而寂寞的约会你却插手了一回，害得寂寞讨厌了我，我却讨厌了你，最后我都不知道把心交给谁。我太帅了，遇见个偷心的贼，把伤时光的悲偷偷蒸发着眼泪，悔竟然是一种罪，放弃却是种美。爱情啊，什么滋味？ 你太坏了，我怎么这么卑微？和寂寞的约会，你却插手了一回，害得寂寞讨厌了我，我却讨厌了你。最后，我都不知道把心交给谁。 我想我还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可以把爱收回，却事与愿违，

到这首歌叫做《橄榄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但是它的原唱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它的原唱呢是齐秦的姐姐齐豫哈。后来在春晚上，费翔好像演唱了这首歌，不太记得是不是在春晚上演唱的了。后来是费翔唱这首歌蛮火的，《橄榄树》。一度的让大家以为橄榄树是费翔的原唱，其实是齐豫了哈。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孙燕姿的版本，跟他两个人没有关系，今天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版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孙耀威带来的《爱的故事》上集，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若复炽热，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落月儿，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聪明的他欠缺注视，黑于窗扉小字写的暗文字，完全没用尽过飘散梦意，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地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字只知道神迹，其他下集是个可爱梦意，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住一段那段这故事，全为我幻想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残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陈年岁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怎的将他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一段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次，每晚也去等因我嘅心痴，可不可急于完奏这故事，完奏这片爱于一生两相依，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一段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知，每晚也去等因我结心痴，可不可急地演奏这故事，演奏这 段。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香港歌手孙耀威演唱的《爱的故事》上集哈，这是他1994年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爱的故事》上集当中的主打歌曲。那与这首歌对应的呢，还有一个歌叫做《爱的故事》下集，都是来自孙耀威的演唱。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安以轩《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 春天明媚的阳光

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这个歌呢是他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叫做《月亮太阳》当中的一首歌哈。我觉得张宇唱歌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一样，虽然用了“小小”两个字，但是能量还是非常的大的，听着让人很震撼，也非常的好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曹慧娟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亲爱的你，请别再将我忘记，你是我生命旅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交汇目光的瞬间再短暂，有你的回忆我便有继续的勇气。亲爱的你，请不要将我记起，我愿永远是你陌生的美丽际遇，重逢与我是有一次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我是你不经意的珍惜，像他花一线般的痴迷，我的绝望你从不曾留意，任我在沉默中衰老孤寂，你是我宿命的爱情，用孤独做生命 到这个歌来自曹慧娟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歌是曹慧娟的专辑《玻璃杯》当中的一首歌哈。很难想象曹慧娟呢，她是一位80后，并且她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想象不到一个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人这么会唱歌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呢，它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名字哈。那个小说呢，讲述的就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临死之前写给一个作家的一封长长的书信，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那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哈，欢迎您的收听，请你不要走开，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骄傲着那一次是我的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 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 世界。